要不是谈论诗啊，小伙你一起探讨探讨乡绅问题。乡绅是人民群众啊新闻逻辑的一种形式啊，很受欢迎啊， 大人小孩都能瞧。 这个乡绅嘛要聚众娱乐性啊，还有知识性，对一些不好的东西也应该进行批评讽刺，你说对不对啊？ 确实应该这样。 哎，侯宝林同志啊，我很喜欢你讲的那一段关公战秦琼。 就这段相声我记得给主席说过有四五次了。 很有意思，耐人寻味，所以我啊记得特别清楚。这个韩复渠的老子看了关公过五关在娄江那出戏，就大发脾气， 哎呦生气极了。 他问关公是哪里人呢？ 关公是山西蒲州人士。 山西人为什么跑到我们山东来打仗？有我们的命令吗？ 这个没有。 你知道他是谁的队伍啊？ 不知道啊。 他是阎锡山的队伍啊。我们山东有好汉秦琼嘛。 啊，这个我们大伙儿都知道。 他和关公谁的本事大呀？ 他们俩没比过。 没有比过。叫他俩比一比，来一个关公战秦琼。 这事儿他是这么回事儿，因为这俩人呢，他一个是唐朝的，一个是汉朝的，这俩人他打不到一块儿，这戏我们不会。 不会？ 不会。 摸他三天不管饭，看他会不会。 没办法，那就唱吧。你在唐朝，我在汉，咱俩打仗就为哪般？ 是啊，他们两个为什么要打仗啊？ 让你打来你就我打，你要不我打， 那怎么样啊？ 他一直那老头啊，他不管饭。 我姓骆，我叫骆嗦。 我爬上去 啊。 我爬了半道，你一关电门，我掉下来了。 逗你玩儿。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，有人说吧，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，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。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，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。 快乐之旅， 快乐出发。 各位好，您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童。今儿咱们的快乐之旅，我要为您讲述的依旧是一代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故事。之前咱们跟您说了侯宝林为毛主席表演相声的故事，在为毛主席表演相声的过程当中，侯宝林从毛主席的身上学到了很多可贵的精神，他也要求自己一定要更好地把相声表演好，不辜负毛主席的嘱托。所以从新中国成立啊到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中期，侯宝林自己创作表演了打百分、跳舞迷、我是家长等一系列贴近生活的相声佳作。在这些作品当中，他运用娴熟的相声技巧，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在笑声当中获得了教育，使得相声艺术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。而在众多的相声新作当中，夜行记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最为深刻。这个段子的人物形象生动，情节紧凑，包袱巧妙，堪称相声宝库当中的精品。行了，下面咱们一块来欣赏侯宝林、郭启如合说的《夜行记》。 这回我说段相声。 哎，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。 哦，这么说您常听了？ 最近老没听了。 您不是爱听吗？ 爱听是爱听啊，这剧场里这限制受不了啊。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？ 头样说不让抽烟，我就受不了。 哦，